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3集，青山。萧彻收到齐竹英的回信是意料之中，他枕着手臂，对身侧的沈泽川说：“ 启东的地势造就了优势，向东扩建就是削弱边郡的重要性。天飞阙和锁天关两大门板也要就此失去作用。这件事很难让大帅点头啊。” 沈泽川都要睡着了。 李北肯跟回延部建立从属关系，铁骑因此得到了操察的利益，边郡向外增加领土，对于启东而言，利大于弊。这在以后也能减轻大帅的军费负担。 行商从沪市往港口卖的操茶有大半都来自回延部，这笔钱沈泽川都回馈给了李北铁骑。要知道铁骑的消耗装备的速度可谓是天下第一。沈泽川想到这里，瞌睡就减轻了。他不能随意的翻身，只能跟萧彻一样养着，继续说：“ 这样能打一辈子，那下辈子呢？” 下辈子， 萧彻也把信照在面上，叹气：“ 下辈子还是生在离北好了。” 两个人躺着，廊下的丁桃和立雄带着纪然砸核桃，男孩子们嬉笑不停。烈日下的虫鸣聒噪，一声一声。 阿穆尔用一辈子都没有统一十二部。 半晌后，萧彻也说：“ 老爹以为他能成为大军。” 你不懂阿穆尔没有成为大漠大军的原因。 沈泽川偏头：“ 我可以偷偷告诉你。” 萧彻拿掉信，侧过身，热得发懒，只发出：“嗯。” 因为离北有萧策安。 沈泽川抬起眸望着他：“ 你想渡河东进去找阿穆尔？” 萧彻忽然盖住沈泽川的眼睛，天这么热，他凑近了，低声回道：“ 妻甚懂我。” 沈泽川唇角微扬，有点小得意。萧彻也喜欢这么看沈泽川，垂着眸忍不住吻他。去都满园翠绿，明礼堂的空地两侧都摆着盆栽，太监们端着盛满冰块的盆搁在堂内四角去数。在檐下听候传唤的朝臣们热得流汗，却又不能失仪，只能强忍着让汗打湿袍子。明礼堂的竹帘掀起来，风泉打着拂尘走出来，对朝臣们躬身行礼，轻声说：“ 酷暑难耐，各位大人办差辛苦，殿下特地嘱咐奴婢准备了绿豆汤。” 小太监们麻溜的端汤，提早把金帕纸花都备好了。风泉再行礼，退进了明礼堂。地方来的官员饮着汤：“ 啊，殿下体恤卑下，我等真是感激涕零啊。” 汤少轻喝着瓷碗。督官对边上的江青山说：“ 啊，万萧在驿站可还住得惯？” 江青山饮进汤，微微颔首。他跟传闻中的雷厉风行有些不符，举止温吞，似是对事情都很敷衍，没那么上心。过了半个时辰，太监唱名，江青山掀袍入内，跪在堂内行礼：“ 臣绝西布政使江青山参见殿下。”“ 万萧请起。这天热，让你在外边站久了。我与袁府正谈到绝息政务，看你折子上说雍城无雨已有月余，地方粮仓供应不足，想跟淮州借粮。”“ 去年朝廷征调的粮食由绝息承担，十三城的粮仓已经见底。” 江青山没抬头：“ 不成想会遇着旱灾。” 孔丘在侧对李建廷说：“ 雍城也是西南粮仓，若是旱情严重， 只怕光凭万萧借粮也难以支撑，还是得靠朝廷下调赈济粮。 李建廷额间的花钿红艳，他沉吟片刻。 贤德年，你为了赈灾得罪地方商贾，让他们堵在衙门里为难，今年又为了借粮跟淮州百般交涉，很是不易。雍城遇灾，这不是小事，但也不要着急。我与袁府尽快给你个章程，粮食肯定要调的。 蒋青山入都，听惯了推脱之词，先前的天琛帝和贤德帝都没有这么干脆的态度。当下听到李建廷如此说道，不禁正色起来，磕头拜过，道：“ 臣知道，朝廷今年要兼顾启东战事，军粮为重，绝希愿意用蚕丝抵债，跟淮州换取粮食。” 孔丘说到这个，就有些动气。 官粮公调，殿下批红后即可实行。淮州州府陶明为什么要抗旨不遵？淮州去年丰收，按照陶明年初呈上的折子，这份赈济粮他能给？ 几日前诏令已发。风泉，到外边问问，淮州州府陶明到了没有？如果到了，就叫到堂上来说明白。 风泉还没跨出门，福满就巴巴地到了门口，说：“ 殿下，驿站那头到的信，说淮州州府陶明带着一家老小跑了。” 李建廷一愣：“ 跑了？跑哪儿去了？朝廷召他过来是为商谈，他跑什么？” 福满轻轻跺脚：“ 哎呦， 道， 投奔中伯沈泽川去了。” 殿内顿时议论升起。陈真皱眉说：“ 借粮是常有的事，他跑什么？总得有个缘由。”“ 哎，殿下不知。” 福满细嗓子急道：“ 那前去传召的官员到了淮州，打开粮仓，发现粮食所剩无几，根本不够做赈济粮。陶明跟沈泽川沆瀣一气，早把粮食都卖给了磁州。一听闻绝西要借粮，吓得当夜就跑了。” 堂内哗然，曾玉站起来：“ 地方御史怎么也没吭声？ 淮州没粮，河州也空了，八大城指望不上，那雍城怎么办？还得绝希自己勒紧裤腰带从牙齿缝里省。”堂内气氛骤降，四角的冰盆透着寒气，凉得孔丘后心痛。他掩着口鼻一阵咳嗽，待平复后站起身，对李建廷行礼：“ 赈灾是头等大事，耽误不得，督官月俸可以酌情削减，就从臣开始，不能饿死百姓。” 外间的朝臣们面面相觑，跟着跪下附和道：“ 臣等心甘情愿，还望殿下成全。” 树间的蝉被太监粘掉了，李建廷也站起身，在那短暂的寂静里感慨道：“ 诸君如此，我岂能阻拦？既然是为了雍城百姓，宫中也该适当削减花销。万萧，粮食你来要的，就由你安排赈济。” 蒋青山磕头称谢。晚上花笼薄纱，庭院内布筷摆饭，只有雅儿在侧伺候。薛修卓身着长服，给江青山倒茶。“ 到我府上委屈你了。” 江青山接过茶叹道：“ 自打我入都，应酬的事情多得很，什么山珍海味都不如你这里的粗茶淡饭香啊。”“ 求命。” 薛修卓割下茶壶，难得调侃：“ 哪个封疆大吏像你这般，出门连个像样的马车都没有。”“ 我是真穷，你是假穷。” 江青山道：“ 但是咱俩臭味相投，浑身穷酸气。” 两个人捧茶大笑。“ 哎，我看楚军聪慧，带下很有分寸，处事干脆，颇有光成爷的风范。” 蒋青山拿起筷子吃着小葱拌豆腐：“ 就是怪端着的，讲话太老成。”“ 他年少坎坷，自然不同一般女孩。” 薛修卓看着蒋青山吃饭：“ 我看你年初的信，柳娘有身孕了。” 蒋青山放慢吞咽的速度，看薛修卓一眼，笑意淡了。 老样子。 薛修卓便没继续问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